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Happy Friday， 又是一个周五的早晨了，开始了哈，一周呢好像马上到了最后一天，所以呢今天让我们继续来欢乐你的上班路。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哇，前面这一段贯口啊，忍不住都想给一点掌声了。但是月鸟小哥哥，你今天为什么这么皮呢？ 我哪皮啦？ 你选的这首早安闹铃清醒歌什么意思？ 我不。 早点起床，我不。周五要上班了，我不。 一出门就是坏天气，为什么一放弃他就去了占门里？为什么钟情的永远远离你？为什么倒霉的情节像偶像剧？没关系，没关系，大不了回家乖乖做我自己。我不要爱爱爱爱，整天看起这不像我的脾气。我不要爱爱爱爱，迷失自己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不要乖乖乖乖迎合着你，回到家偷偷哭泣。这世界乖乖乖乖太多，这里我不理，我只做我自己。做我自己，朋友说排着条路你要坚持，学会忍耐比什么都坚强。残酷的日子看似那么平凡，总有一天梦想会展翅翱翔。 这是江燕的答案，就是我不。早晨的，反正有一个人说我不，感觉这人特别幼稚啊，就小孩一样啊。 对啊，你也知道自己很皮啊，就是周五的时候说爬起来快上班了， 我不。 那赶快吃早餐了， 我不。 你起来跑会儿步， 我不。 那 这个为什么我也不？感觉被你绕沟里了。 哎，你可是早安快跑的主持人，你居然不。 对啊。 喂，领导，那个 这个我们现在领导都管这个早安跑早晨跑跑步这事儿。 早安快跑是你的节目，你都不愿意做了。郭鹏，你这个对 早安快跑我是愿意做的，但是早晨跑步这事儿我也非常愿意做哈。 绕沟里了。今天早安音乐秀当中呢，今天我一开车出门啊，就是来上班的路上，然后就看了一下这个仪表盘上的这个就温度，我自己着实被吓了一跳。 多少？ 零下8度。我不知道大家的仪表盘跟我是不是一样。 我怎么感觉静瑜每年一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就要号召大家来说说仪表盘哈。 我还是因为早上起床太冷了，具体的预报数值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北京市气象台是持续发布了低温蓝色预警，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和我的仪表盘是一样的，都是-8度、嗯、 准确， 气温很低，天气寒冷，所以大家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而今天呢，为什么这么冷？因为今天是大雪节气，吃饺子了。 哇，大雪节气吃饺子了，但是雪还没有下来哈。 受到持续补充的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我们的降温比较明显，并且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会达到7级左右，风寒效应非常显著、感受一下哈，-8度的气温，再加上7级的阵风，大风跟持续低温都在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大家除了注意防风防寒，另外呢，森林火险也在橙色预警当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4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0%。而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哇，好冷啊！而且呢还有嗖嗖的北风，哎呀好冷好冷好冷。 那赶快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活动一下手脚吧。 好， 昨天大家应该已经收到了号水的一个推送，好，问问大家积分攒的怎么样了，发送积分查询、点击我的积分就可以晒一晒你的总积分了。 哎， 然后号水昨天悄悄的问我说，哎静瑜，你快查一查你自己还有多少积分。我就特别生气，我的积分不是已经被你清零了吗？你还问我干什么？ 你能有多少分啊？你平常应该也没多少分吧？你也不 知道。主要是前段时间他把我积分清零了呀， 哦、 好讨厌！听说浩蛇正在谋划着给大家第一波发福利的事儿，所以我们可以等等看哈。下周的时候，那大家可以用手中的积分，哎，做点什么呢？ 对。 现在呢，大家签到到前十名当中，收获的是随机积分啊，就7点到7点10分的时候都是随机积分。 所以我正在想这件事儿，如果大家未来这个积分可以干一些事儿的话。大家估计就对随机积分这事儿不太满意了， 对，就该找浩神的麻烦了。你给我出来，浩神，你别睡了啊！今天早上镜子过来跟我说，左手大拇指真的管用哎。然后还有另外的一个朋友也跟我说，哎，我也是左手大拇指签到了第5名的成绩。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就是这个前十名的朋友都采用了左手大拇指这个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办法吧。 左手为什么这么有魔力呢？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签到就是100名的朋友也用的是左手大拇指，所以这个还真的是看大家的这个手速和运气了。 这个有一个特点，你会发现真的左手签到100、200名的人他不会上来跟你说，所以只会签到前面的人他会上来跟你说一下啊。 来看看今天左手签到的前十名，第一名是堕落天使，第二名是李夏，第三名是镜子，第四名是叶子，第五名是 ZJ。 对，就是 ZJ 跟镜子都过来跟我说了自己是左手签到。 是，我们来看一下第6名到第10名啊。如果不是左手的话也可以赶快出来说一下，我就不相信全部都是左手签的哈。第六名是孙二涵，第七名是爽耳，第八名是毛主席说我酷，第九名呢说是昂波里波，以及第十名莫名。我们来恭喜上的以上的十位朋友啊，今天大家的这个名字真的， 这位亲爱的爽耳朋友应该就是我昨天刚刚纠正过的。你怎么又念错了？ 不是，他这名字也太难念了吧。 昨天专门纠正过一次，今天又念错了、 没办法没办法，我觉得这个难念的程度就像我接下来要说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人说《还珠格格》准备翻拍第3个版本，第3个版本了已经哈、而且呢，作者琼瑶呢还将担任该剧的顾问，并且表示这次翻拍将会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去讲述经典的故事，所以而且同时呢还要开发相关的动漫和游戏周边，不禁让我想起了前两天那个流星雨的时候，那个人一拳砸到了集装箱上啊，把自己全都砸出了血。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翻拍真的合适吗？或者好吗？这次呢，也是发布了一些演员的招募通告了啊，其中呢，主要是面向社会来招募小燕子、永琪、紫薇、尔康、晴儿以及萧剑等角色。具体要求呢，就是有颜值， 哎， 外表端正。端正，形象具有标识度啊！你有啊，因为你有丁云那个形象吗？ 但是符合原著人物风俗，我符合。容嬷嬷，你觉得怎么样？ 容嬷嬷，我觉得你应该比较符合容嬷嬷吧。 犹豫了半天啊。第二个要求呢是有技巧，有表演基础，能够独立的诠释角色，完成台词等等，这没问题啊。你看看我跟月月鸟小哥哥每周三还会录一段我们俩表演的小视频给大家呢， 在 battle 当中呢磨练了演技，对不对哈？ 还有第三点呢，就是有话题， 对， 具有引爆话题性特质的演员。 这个像我， 我也可以啊。 你也可以，你 早 安 音乐秀啊，对 ，C 位出道啊， 可以可以，容嬷嬷这个角色就给你了。 哎，但真的这第三个版本的《还珠格格》，你真的要去演吗？ 我当然不严。 主要是你今天设计给大家的话题是记忆当中最毁童年的翻拍，所以自己要去参与一下吗？ 所以呢，今天呢，就很多人觉得这个事情呢可能会毁童年嘛，包括之前的很多的翻拍，但我觉得翻拍其实也未必都是毁童年的，所以大家可以说说自己记忆当中最毁童年的翻拍是什么，或者你觉得还不错的翻拍是什么？ 嗯， 电视剧、电影、动漫都可以，好不好？ 对，电视剧、电影、动漫都可以，不仅仅局限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还珠格格》啊， 嗯， 因为其实翻拍真的还蛮多的，隔一段时间就要出一个全新的版本嘛，所以来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同时要重新点一下第七位今天的 Top 7，它的名字叫做《释尔》。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小琥，我觉得跟今天的这个话题特别契合，重来。 嗯，也跟点名一样，重来啊，第七名。 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你还记得吗？相爱以后终于分手，分手以后又想重来，如果能重来，诚实的去对待，彼此都没疑猜，就没有理由分开。如果能重来，回忆当作尘埃，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 当寒风四起， 我想有个家。 贝壳新房，12月4日至12月13日年终购房节，立减折扣，特价房超大优惠，花样省钱，上贝壳新房，暖冬好房，安家盛会。 身居高处，仍志存高远，才见揽胜意境；面对挑战，仍一往无前，方显揽胜气魄。雄心壮志，只待一个开始。购2019款路虎揽胜，仅需125.8万元起，日供低至112元。购路虎揽胜运动版，尊享零利率或超低67元起日供，即刻莅临路虎展厅，开启全新揽胜人生。400-820-0187。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完了完了，偏了偏了偏了偏了，大家说的跟我说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嘛。我们今天本来说到的是最毁童年的翻拍，或者是你觉得记忆当中最深刻的翻拍，就大家都在 Q 在我们适合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上。 对，而且大家都提供了一个我觉得还挺好的，比如说青年友还有笨小孩都说月月你要适合演皇上呀， 皇阿玛。 但我觉得皇阿玛这个毕竟还不是很合适， 对， 因为你想那皇阿玛毕竟还是一个比较鹦鹉的角色嘛。 鹦鹉？那我是一个很恐龙 的角色 吗？对啊，什么叫鹦鹉的角色？ 对，但是呢，有人提供了一个，我看见芋头这个答案特别棒，我觉得还挺合适的。 嗯， 月月鸟可以演蒙丹。 嗯，我 毕竟蒙古来的，对吧？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一直以为我是最合适演萧剑的人。 萧剑，你怕是看到了最后一个答案吧？我不要演，你要演萧剑，我就罢演，因为他说静瑜的气质来个晴儿吧。哎，我真的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朋友说过，说我长得有点像王艳。 啊， 就是演晴儿， 其实是有点像。 而且大家不知道，这我手机当中呢珍藏了一张静瑜的照片呢。是 你手机居然珍藏我的照 片？你听我说， 太吓人了。 你知道，就是有一天他饿得发慌的时候，特别有晴儿的气质，那种哀怨的眼神，你知道吧？ 哀怨倒是了，然而了，重点不在我们两个到底要饰演谁哈，而看看大家觉得说，哎，比较毁童年的一些翻拍，或者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些翻拍。太子说毁童年的翻拍绝对是各种版本的《西游记》啊，除了86版的，是应该87版的吧？这最经典的版本之外，其他版本尤其是造型都真的是惨不忍睹。 西游记确实是，所以呢现在这个六小龄童老师呢出来也经常的为自己的这个剧来证明，但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了，各有各的一种感受，有的人呢是简单的几个字，但是他就说出他自己的感受，比如说光萌豆说小龙猫喽， 大家应该都知道是 小龙猫是谁都知道哈。 哎呀，陈妍希好可怜，这一个角色塑造的， 其实我觉得 我胖怎么了， 对， 就不能有可爱的神仙姐姐了吗？ 我觉得她很可爱，主要是她那个造型两个翻起来那个包子确实挺有意思哈。这次说《西游记二》啊，唐僧都会武术了，还开始谈恋爱了。 对，红色部队也翻牌了《西游记》，他说除了《大话西游》系列，其他真的不好看，至少我是接受不了，那特效做的都没有80年代的水平，还出来恶心人。 对，于天天呢说《粉红女郎》也要翻拍了，小的时候的剧， 是的， 四个演员呢是个性分明，不知道还不能不能重塑经典了哈。 是，而且这个阵容啊，基本上已经确定了。你像之前的时候，这个万人迷是陈好演的， 对， 那么小平是刘若英，男人婆是张岩，哈妹是薛佳凝，就算是每个80、90后的回忆。那这次翻拍的话，王鸥将会来饰演万人迷，戚薇饰演男人婆，周冬雨饰演哈妹，而方小平的人员还是在待定的。阵容出来之后，就已经有很多人去吐槽了。不过呢，还是期待一下，看这个翻拍出来能不能够重塑我们当时记忆当中的经典。 是，总体来说，这几个演员选的我觉得还行，就是也算是现在演技 和是比较 担当的一种。 有一种翻拍就是说，只要你不选原版的演员，你选谁都不行。 你选了原版的演员过来，现在应该也很幻灭吧？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是不是哈？ 是的，那各位记忆当中最毁童年的翻拍电视剧、电影、动漫都可以，或者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翻拍的作品，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跟我们一起分享。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et's get it started in here. And the bass keeps running, running.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running, running, and in this context, there's no disrespect. So when I bust my rhyme, you break your neck. We got 5 minutes for us to disconnect from all intellect and let the rhythm affect.The inhibition, follow your intuition, free your inner soul and break away from tradition. Cause when we be out, girl, it's pulling me down. You wouldn't believe how we wow. We burn it till it's burned out, turn it till it's turned out. Act up from Northwest East side. Everybody, everybody, let's get into it. Get stoned, come on, get it started, come on, get it started, get it started. Control, a body and soul. Don't move too fast, people just take it slow. Don't get ahead, just jump into it. Y'all hear about it? The P's will do it. Get started, get stupid. Don't worry about it, people will walk you through it. Step by step like an infant new kid. Inch by inch with a new solution. Transmit hits with no delusion. The feeling's irresistible and that's how we move in. Yo, everybody, everybody, let's get into it. Get stoned, get started, get started. that thrill. Just lose your mind, this is the time. You can't stand still, twist and bang your spine. Just bob your head like me, Apple D. Up inside your club or in your Bentley. Get messy, loud and sick. Your mind fast, no more on another head trip. So come down now, do not correct it. Let's get ignorant, let's get hectic. Everybody, everybody, let's get into it. Get stoked, come on, get started, come on, get started. Peace， 黑眼豆豆带来的 Let's Get It Started 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心目当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偷偷跟大家透露一下，昨天我跟静瑜其实一开始准备唱来着，但是后来为什么俩放弃了呢？来，静瑜来说一说。 这 rap 也太难了，我是把 rap 准备给月月鸟小哥哥的 啊，你的后悔啊。 结果他只准备唱中间那个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running， 但后来一想，如果整首歌我们俩只唱这首歌曲的话，也未免显太划水了。作为这么认真的我不可能划水的。 我们昨天还是相当不错的嘛，毕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的 这个赞许啊，或者是好评，都可以。 说到就是昨天选的歌曲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不过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提供曲目，来带领大家在周四的时候一起 K 歌欢乐上班路。觉得我们俩适合唱什么歌，直接发送歌名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记忆当中最毁童年或者你比较喜欢的翻拍，来看大家答案啊。这个蜜糖小琛呢说一个最近的翻拍吧，找到你电影虽然是翻拍，但是真的希望反映真实的社会现状的作品能够让大家去喜欢，而不是一味的去追星哈。 因为前两天的时候他刚刚在这个各大视频网站上线嘛，所以我也抓紧时间看了一下。当时上映的时候就是工作忙没来得及，确实看完之后还蛮震撼的，因为特别是作为一个女性来讲，看到其中的一些台词非常的感同身受。比如蜜糖小琛也跟我们摘了一段，姚晨说，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很高，不去职场你就丧失了经济能力，但你去了职场却不能成为一个好母亲，而生孩子本来就是自私的，是用别人的生命来完整自己，所以要找一个好家庭好老公是最正确的选择。你说这段话听完了之后就让人有一种内心悲凉的感觉。 对，但是结果他自己说呢，通知一下，今天签到第九名的老公呢有什么可臭得死的，回家等着瞧。所以最后 你老公在家里这个、 啊、这个反转来的有点莫名，这个猝不及防的感觉，有没有啊。 小云跟我们提到是2010年版的红楼梦，从演员到装扮到背景音乐都感觉有点吓人。 是 87版的红楼梦可是至少看了有50遍啊。那这个10版的红楼梦应该都没有看完。 我上次看到一个导演去做解读嘛，他就说有些镜头呢他不给你交代前因后果，他是为了推进剧情用的，是特别好。但他就说到一个反例，就是87版的红楼啊，不是，就是这个10版的红楼梦哈。由于人在走路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了，你不交代剧情的话你就觉得哎他怎么忽然飘到我眼前，有种鬼来的感觉，是不是哈。 那么今天来问问大家记忆当中最毁童年的翻拍，电视剧电影啊动漫啊等等的都可以。前两天呢跟月月鸟小哥哥聊天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很有年代感的话，哎，把你的 OS CQ 号交给我，我们一起来网上冲浪啊。现在就觉得这句话就好过时了，可是有一件东西真的比 OICQ 和网上冲浪还要再过时一点点。 它的名字叫做寻呼机，你知道什么叫寻呼机吗？ 我当然知道，我爸最早有 过 哦，那还好。 因为我每次要找我爸的时候就会先给那个寻呼台打电话，然后他再给我爸的寻呼机上发一段，就大概是你女儿找你、 那还不错，那已经是中文寻呼机了。最早期的话只能发数字一般人就会直接把自己的手机号发过去。 那我就跟我爸约好一个什么快回家之类的。 对对之类的，就是或者你直接发给他你的那个公用电话号码嘛。但后来呢也会有人把这个号码呢改成一些比如520啊之类的，这样的520-1314之类的这种号码发过去哈。 但是呢在日本最后一家寻呼机运营商已经确定明年9月他们将结束无线寻呼的业务了。半个世纪以前呢在日本面世的 BP 机将正式推出舞台。 是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的寻呼业务呢，是因为大概有1500名左右，大多都是医护人员，他们使用寻呼机是因为不会产生电磁波来影响医疗设备和病人哈。所以呢这件事情如果他们真的去取消的话呢， 我倒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你们现在才取消啊这件事啊？ 就这个，因为经常也可能会在美国的医疗剧当中看到有很多的医护人员佩戴 BP 机的画面。但是呢，因为现在只剩下1500名寻呼机了，它也是一个运营商嘛，可能更多的从成本啊各方面维护的考虑来讲，9月份就会结束了。 对，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20年前的这个日剧或者美剧的话，你会发现 BP 机当时还算是一个非常新潮的玩意儿，但现在的话呢，确实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带给我们那些感动，还是我觉得是不会走远的哈。接下来这首歌曲，范晓萱的《数字恋》就是诞生在 BP 机的年代，并且告诉你数字能够干什么。 都是我想你，20是我爱你，000是杨可惜，在5530，都是我想你，20是我爱你，000是要可惜。我想现在正流行数字恋爱，忙碌生活人要对彼此表白，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信息就传到我这儿来，在5530，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在5530，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电话不出声也可以骂到你，7788250，都是在骂你，5700是我气你，744是 KCC， 7788250，都是在骂你，5700是我气你，744是 KCC。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永伯激流，日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汽车养护专家，中国石化海龙，粤泰海龙柴油车尾气处理液，车用尿素中的领导品牌，以专业的品质配合国四柴油车绿色排放，中国石化荣誉出品。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中国移动全球通尊享计划，国内流量放心用，每月7到14天，国际流量包天随心享，覆盖199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办理还可领取机场贵宾室服务，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是大雪节气，今天白天本市降温明显，且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在7级左右，风寒效应显著，大风和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和防寒。另外，本市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到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3%。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Music Radio。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叫醒各位的不只是闹钟，还有美味的早餐和动听的音乐。这里是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今天静瑜继续为大家介绍一些简单易做的早饭。馒头包子是早餐的常客，但偶尔呢，我们也可以尝试做一下水果三明治这种新鲜的早餐。准备几片面包，在面包上涂抹一些奶油，在奶油上面铺上切好的水果片，各种颜色都可以，如果家里有猕猴桃、草莓、火龙果等等都可以放上去。之后呢，再附上三明治，这样就做好了，是不是够简单？颜值不仅高，营养还很足。但是呢，只吃三明治有点太低调了，我们最好还是配上一杯奶昔，把草莓、香蕉一同放入料理机当中，加入适当的水打磨之后倒出来，在上面放上一点草莓丁作为点缀就可以了。看看这样的音乐早餐是不是既美味又营养又充满食欲呢？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许嵩的这首《我乐意》。学会这样一道音乐早餐做给心爱的人吃，你是不是也很乐意呢？ 潇洒如我，最近却变得有点敏感，本想是收不到你讯息就会坐立不安，都说别爱得太满，这道理知易行难，我还挺乐意小小这份甜中微酸。你的笑像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上演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抱着你的手，心愿一马弹走，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做你独 西瓜最中间那一勺的口感，点亮了一整个夏天，星空也为你斑斓。我不会深情款款，剩下什么套路桥段，我的爱纯粹简单、哦、我乐意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心愿意马探走，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做你度假宇宙，抱着你倘若无人，尽情舞动。我非常乐意为你做任何任何的事情， 说家丑我每天过得开心。 我非常乐意陪你到任何任何地方去， 说今年秋天想去趟南极。 我非常乐意看着你的眼睛，啰嗦而真诚地说出那一句 站在你身后，把你揽在胸口，低头看你素净的脸颊粉红。我乐意把着你的手，心愿意马探走，每颗音符里都有幸福闪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做你度假宇宙，抱着你倘若无人，尽情舞动。我乐意守在你左右，为你挡雨遮风，今后的路我陪你一起走过。我乐意把自己放松，做你度假宇宙，抱着你倘若无人，尽情舞动。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37，这里是正在为你进行欢乐上班路的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一句话忘了两次、啊，冻的吗？这是。 哎呀，你这个人就是忘了，别人都知道，你还再说一次、啊。 对不起啊，我是从来跟大家打招呼都不会忘记的定语。 那你来说一遍吧。 啊？就刚刚那句吗？这多容易啊！ 那你说一遍啊！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 FM974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嗯，好吧，那个咱们今天话题啊是那个这样的啊， 你哪有这么玩我的？ 不是，你确实说的太顺了，你这一看就是相声世家，对不对、啊？ 哪有相声世家？这叫播音主持专业科班毕业。哦， 播音科班世家。 那我爸妈还是医生嘞。不过刚刚提到我爸用 BP 机的事情啊，确实戳痛了睡醒了的神经。 我睡醒太逗了啊。 他说寻呼机， 对， 刚想说我曾经有过、嗯、结果先听到静瑜那句哎我爸有过，瞬间憋回去了。 你说你这个人总是用这种方式来憋听众合适吗？ 不，我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爸生活比较早。对 对啊、哦嗯、是这样哈。 是，但我爸确实是有过 啊、嗯、你爸真的有哈。你回去可以让你爸爸把那个比较老的那个摩托罗拉之类的来翻出来哈，然后给我们今天也贡献一点点记忆当中比较回忆感的东西。因为我今天说到的是记忆当中最毁童年的翻拍嘛，很多人呢也说到了一些自己的感觉，比如说剃个头，说看惯了李幼斌的亮剑再看翻拍的亮剑感觉特别别扭，不是翻拍的不好，而是李幼斌的李云龙的形象实在是太深入人心了，对不对啊？ 因为原版的形象深入人心了之后，翻拍不管怎么拍可能大家心里都会有点别扭、嗯、像一米阳光跟我们说早安呐、啊，有的时候看翻拍啊就有点像看盗版、 嗯、 有没有像就是看盗版的这种感觉，就是翻拍的演员再好也没有当初的那种经典了。比如说像还珠格格啊、神雕侠侣啊、天龙八部啊、西游记啊，我觉得像还珠格格跟西游记可以理解，但神雕侠侣跟天龙八部因为翻拍过太多版了、 嗯、 所以你真的去看一下最早最早的那个原版的时候可能你也会吃惊一下。 像盗版这件事呢，我是不太同意的。为什么？因为盗版有一个特质是画质很差，但是翻拍的剧一般画质很好， 就还是原版哈。 对，但是里面的人你都觉得有点不清不楚的感觉哈。嗯， 雪跟我们说，哎，我就有比较喜欢的翻拍，你看杨紫翻拍的《白蛇传》，感觉还就挺成功的。 嗯，杨紫的《白蛇传》吗？ 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 对啊，我完全没有看过。 我们两个这一句话暴露年龄了，有没有？人家作为现在当红的流量女主，我们两个居然没有看过。 再来看一下李易峰版的《盗墓笔记》，他说啊，不解释，他说我要把宝物上交给国家，因为尊重南派三叔。我特别呢，我把原著看了一遍，发现呢，这真的是两部碰巧同名的作品。就是如果你看了书的话，你会不觉得，哎，这个电影好像演的是书吗？ 就是这部电影的那个取名，如果碰巧纯属雷同啊，以后就跟大家在电影院当中开这样的玩笑了。 对，那之前呢，说到了这个，我们说到了。翻拍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系列，那拉回到音乐本身当中来说的话，你会发现翻唱虽然也大有人在，但是原创大家一般会更加支持一点啊。 但是在翻唱的时候，能够翻唱让大家记忆犹新也是一个本事。比如说有一天的时候，我也是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听到我们台在播李荣浩的歌，我在想说李荣浩为什么唱歌这么好听，这么会写歌。但真正的想到他让我印象深刻的歌曲，突然就想到了他当时登上歌手舞台的时候唱的那首《小芳》。 啊，你记得是那首歌吗？ 对，因为你觉得说小芳这首歌曲大家可能都有一点印象，他应该是怎么唱的。但李荣浩真的是翻唱到让你只记得他那版本的小芳是怎么唱的，原唱怎么唱我现在已经忘记了。 原唱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好了，李荣浩全新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年少有为最近在北京启动了，首站呢将会在2019年3月16号在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举行。 对， 那这一次巡演呢也是他发布了第五张个人专辑《耳朵》之后的首次大型巡演。 在现场的李荣浩不仅能回顾了过去一年多为此做的准备，而且还讲述了他发行的新专辑，担任 MV 导演以及创意总监和参加多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的过往经历。他说的也太多了吧哈、 那确实是这段时间都有在做的一些事情，包括呢他透露说目前还准备好了一部自编自导的年少有为的微电影。哎，可能之前客串韩的电影客串出了一种心得啊，现在已经开始自编自导微电影了。那么这个微电影呢将会在演唱会上跟大家见面。 他说年少有为这部微电影的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朋友们能够珍惜身边的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这首感动了静宇也感动大家的歌曲，我们今天就再来听一遍吧，好不好？ 来自李荣浩 年少有为，来听听看。 电视一直闪，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相伴，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不懂。假如我年少

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西原健一郎，一首另外一首日本人唱英文歌的歌曲啊 Beautiful Things Remix Featuring Amanda 哈、啊，这首歌曲也算是排名比较高的歌曲之一，也是 Jazz Hip Hop 当中的一首非常有力的力作了哈、 啊。嗯，但是你把唱腔的这个部分拿掉，只听背后的这个钢琴伴奏是非常有日本的这种配乐的特色的、啊、 对，非常 好，让我想到了哎，就是当时比如说像一些宫崎骏的经典的动画当中的一些配乐、 嗯、 但是配出这种流行的唱法之后确实有一些其他的魔幻的力量在。不过歌名有点长，大家想要索取歌名的话可以等到今天中午12点之后呢，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当天播放过的所有歌曲的名字都会发送给大家的。 没错了哈，这两天呢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到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的征集活动在开始以来呢是得到了业内外人士的积极的响应哈。 对，那么本月13号歌唱北京就即将开展复评工作了嘛，接下来呢还是要为大家推荐一首入围了歌唱北京活动的优秀作品。 歌声飞扬，幸福在流淌，风雨彩虹，你敞开胸膛，永不褪色是爱的乐章。古老城墙刻满往日的时光，河口前门搭碗茶吃下留香，那滋味像岁月一样悠长。 张开手在你的怀抱里飞翔，年轻的心跳动着梦的渴望，问一声远行的人别来无恙，行囊里装满祝福也有泪光。 手挽手走上舞台中央，歌声飞扬，幸福在流淌，风雨彩虹你敞开胸膛，永不褪色是爱的乐章。 心连心许下美好愿望，笑脸阳光下绽放，星辰大海你乘风破浪，拥护了我梦想乐章。 听到这样青春活力洋溢着的歌声 歌都出来了， 对对对，儿化音哈、 啊。 但这两位小朋友呢确实是北京长大的孩子，张一山和关晓彤，对，他们俩演唱的这首歌唱北京的原创歌曲名字叫做北京乐章，作词是石明、哎、作曲是刘月， 有浓浓的老北京的这种味道哈，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歌唱北京这次原创歌曲的征集。每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推荐一首最近呢这个已经上榜的这样的一些歌曲，对不对哈。 嗯，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最新的研究，从19世纪开始呢科学家就一直想要弄清楚这个脑容量跟智商之间是不是有正向的关系，就是说脑容量越大智商会越高、嗯、但是现在呢有个最新的研究显示说脑容量大的人确实好像在记忆力逻辑性和反应能力方面都更好。 这不就说我吗，你看我头多大， 那我头这么小 啊？那不咱们俩有应该有一种不同的这样一种见解、嗯、上次有个人我跟他说我头大，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嗯、 脑壳厚 所以跟脑容量没啥关系， 就是脑容量还得看外面那个容器它厚不厚啊。 这个研究呢综合考虑了性别、年龄、身高、社会经济状况等元素之后发现啊，脑容量大与流体智力水平高之间存在着比较强的关联、 嗯、 但是呢还是跟受教育程度之间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的。 对， 所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考虑到什么头大呀、脑容量大等等的、嗯、就其实你多去学习肯定就是各方面智商啊反应能力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说你头小以后你看得开心， 赶快给自己找补头小也没关系。 好了，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这首歌曲学不会。 你说谁呢？ 你学会了吗？ 那还是没有。 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Running time. OK， 8:07，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曲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万人大合唱的时候，或者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一起大合唱的时候，会非常带感，很有热血的感觉啊。 一首不再犹豫，还有一首李克勤大哥的《红日》哈，每次在 KTV 当中，你觉得气氛已经快被荡，特别是有人经常出来唱林俊杰的歌呀、林志炫的歌呀、薛之谦的歌呀的时候，你就需要这样一首歌点燃全场的气氛。 哎，林俊杰还不错，无非就是学不会嘛，对吧？啊， 哎呀，学不会真的是永远戳痛我的一个梗哈、 过不去的一个梗了。今天的话题是记忆当中最毁童年的翻拍，电视剧、电影和动漫都可以，或者是你记忆比较深刻的翻拍都可以。我们来看一下，郭彦敏说李幼斌的《亮剑》已经无法有人超越了，因为他演得太好了。 我觉得另外很多朋友都提到了。 对，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这部戏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过去很长时间，所以还让人印象深刻，对不对哈？ 是。还有凯跟我们说《流星花园》还是觉得言承旭那一版的最经典。哇，我是不是暴露了？ 你没有暴露， 没关系，我们都暴露了，我们现在都暴露在阳光下，我们 大 家都觉得这一版本的最经典。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翻拍比较有意思，就其他人都还是比如说《还珠格格》第二部或者《亮剑》新版，那这个是一起再看《流星雨》，一起还看《流星雨》啊。 对，包括最近还是新选出来的这个《流星花园》又重新拍摄了，包括还请到原版 F4 当中的一些成员啊，去当中客串，但还是难掩他们的吐槽的颓势。包括其实大家反过来看一下，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可是哎，其中西门的饰演者最近出现在了吐槽大会的舞台上当中，大家对于他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个点还是《流星花园》。 我其实才说我是这个，我当年那张照片是翻版朱孝天，结果天哥就出现在了吐槽大会上。 虽然 和我干啥 不红了、只能接吐槽大会这样的综艺了，但是也不能被你这么黑，对不对？ 太有意思了啊！当然其他的呢，大家其实也提到了很多戏。哎，对你来说，你觉得你看到比较让你觉得想捂眼睛的这种翻拍电视剧是什么？ 就是《流星雨》吧，就一起来看《流星雨》，这应该算一部， 就是特别多的系列哈。一直往后走， 对。但是其实反而关于金庸武侠系列的，我倒觉得还好，因为隔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需要有一些新的演员来重新演绎一下这些故事。包括其实你跟不同的人来讲的话，他们心目当中关于这些武侠的经典的版本都不太一样。 对， 因为最早的时候实在是太早了，真的让你去看七几年的版本，你也会觉得受不了。 没错没错，而且呢，它有一个庞大的宇宙观或者世界观的人物设定哈，同样的呢，超级英雄人物电影呢，其实也是这样一种世界观的一种展示。比如这一次呢，唯一一部 DC 漫改的电影《海王》，今天已经正式登陆内地院线了。我们之前跟大家已经打了好多前阵跟伏笔了，对不对？ 是，比起漫威的这个宇宙世界已经遍地开花来讲 ，DC 这几年确实是好像是推出一部扑街一部啊。但这部《海王》呢，目前在国外上映的这个评分还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这部影片的导演是请到了华裔导演温子仁来指导，而杰森·莫玛、艾梅·伯希尔德等等来一起来主演。那么讲述的海王的故事，其实之前大家在神奇女侠系列等等其实都有过看过他的一些前瞻了。 是的，关键是这次大量特效打造以及瑰丽的海底世界和热血激昂的动作戏份都成为了影片当中最大的亮点啊！让我想起了朱静熙的这首歌曲《跨越多少海洋去看你》，只要想着你我就不会惶恐。所以呢，在看到海洋的时候，人们可能就有一种辽阔悠远的感觉吧。 我们来听朱静熙的这一首《寂寞烟火》。 我已经有习惯一个人生活，一开始不就是一个人生活，我的房间你最爱的树还在原地放着，我已经学会如何享受寂寞，朋友快乐时我也跟着快乐，跨年的烟火真

也还有很多钱吧，因为你知道昨天我看到了 Drake 的收入只排在第17位就是他今年已经火成这样，看来版税还没有开始引发这种相关的效应，对不对？ 没关系，等他可能到60岁的时候就会哎突然发现自己有一天登顶了， 是 版税收入都来了。 哎，虽然 U2 今年的高达第一名的这个排名的这个音乐人的榜单当中哈，但是 U2 的歌曲当中是这么说的 I still haven't found what I'm looking for， 就是我还没有找到我想要的。 哎，所以他们就可以继续贡献好歌给我们了， 哎， 对不对？ 是的。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 U2 的这首歌曲就是刚刚月鸟小哥哥跟我们提到名字的，他的名字很长，但大概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还没有寻找到我到底想要什么，所以我会持续不断的进行音乐创作，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他们。

继续来关注吴亦凡首张专辑 Antares 中的单曲 Coop MV 昨天全网上线。 Coop 是一首节奏感鲜明的旋律说唱歌曲，强而有力的节拍仿佛能冲破生活中的一切桎梏，稍显慵懒的曲调和极强的韵律感与吴亦凡低沉浑厚的磁性声线浑然一体。近日，唐朝乐队主唱丁武一念个人艺术展在北京开幕。一念也是丁武的首张个人音乐作品，专辑融合了电子工业元素，七首歌曲串联起他近期创作的七幅同名画作。个展除了展示这七幅画作之外，还曝光了40余幅未展出的丁武近年画作。论坛交流环节，导演管虎作为嘉宾透露，丁武一直对艺术保有极强的好奇心，这种求新求变的态度值得所有艺术工作者学习。丁武还在现场表演了新专辑中的七首歌曲，他称希望鼓励观众一起勇敢地表达自我。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好声音，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天亮，我不会慢慢忘记一段爱情，慌慌张张。 游戏练习忘了你，别担心我一定可以，我相信爱有一种永远的能力。 著名且经典的一首歌曲《孤单芭蕾》啊，这首歌曲一听的时候呢，其实我并不想去跳芭蕾，因为我觉得这个节奏好像跟芭蕾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歌曲你就算再怎么听，哪怕给你放这个《天鹅湖》选段，你应该也不想去跳芭蕾吧？ 最起码我想， 毕竟月月娘小哥哥的这个身姿，还是不要那么跟舞台过不去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芭蕾其实跟我非常友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芭蕾基本呢。芭蕾是一般是地板流的动作多一点， 就全程就不挪脚是吗？ 就不有一个脚总是要在地上嘛，就偶尔会跳起来，对不对？ 可是你是两个脚都不离地啊，你忘记自己之前拍出道视频的样子 了？我没有两个脚都不离地，我要严重的纠正你，因为有的时候我会一个脚抬起来，另外一个脚还保持在地面上。 大家发送一下出道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获取一下我跟月月鸟小哥哥一起跳舞的这个视频了。 是的。 当然呢，我们两个当时是学习了一下火箭少女当时他们的这个 Pay Me Pay Me Up，就是当时超火的一首歌曲。那么最近呢，其实他们的壮也是新歌，一直都是在中国音乐公告牌的榜单当中是冠亚军的强势选手。 没错， 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还有蔡徐坤，哇，人气非常高的 Wait Wait Wait。 对，这个榜单呢确实第一名和第二名基本就是在蔡徐坤的 Wait Wait Wait 以及火箭少女101的壮当中来进行轮换啊。但是在第五周的榜单的交锋当中呢，你会发现整个位次呢会有一个变换哈。这个蔡徐坤虽然以综合分超过火箭少女23.1分的高分继续包揽了 Top One， 但是后面的一些歌曲呢变成了一些大换血哈。 是的，周五榜单 Top Ten 也进行了大换血，那其中是有四首新歌都突破重围冲进了前十。 对， 比如说像张杰、毛不易、邓紫棋呢，大家可能非常熟悉了，但他们已经跌落前五了。 像朱星杰以及钟汉良以及火烧的另外一首歌曲的啊，分别是《仲夏夜》、《不忧伤的爱》和《赖》三首新歌呢是空降到了第三、第四、第五名哈。 对，那三周冲进榜单前十的王北车的陷阱也重新回归，也取得了 top 8的好成绩。我觉得现在大家觉得非常忧伤的一件事就是，即使给你一个现在的排名前十的歌单，你会发现惊奇的发现说歌手和歌曲自己好像都不怎么认识。 所以呢，为了让大家认识认识啊，我们今天呢放出的是空降到了第三位的来自于朱星杰的仲夏夜这首歌曲啊，我们来听听现在的 EDM 混合了这种 urban 曲风之后对音乐的一些大改造，来听到这首仲夏夜来自朱星杰。 海岸线更远处，赤峰快要倒数。Roll your eyes wild for a day, you only like a queen, that's it for a king. You can be a heart like a puppet on the string. You're my lady, you're my music. 你是我的夏天，这样的我们才匹配。You got me spreading for this, 关于你的美。Baby, I want your body, 属于仲夏夜的 game. Girl, you can play, come here, you lady. 种下夜的 game Call you can play Call me late and I'm in OK， 来自于朱星杰带来的《仲夏夜》。刚才呢说到了，在中国音乐公告牌当中呢，本周呢是空降到第三位的位置。怎么样，靖宇？这首歌曲是培养跳舞日本的感觉、 跳不动啊， 跳不动， 不是这 老胳膊老腿啊， 节奏太快了啊。那中国音乐公告牌呢，也是自从开播之前预热的时候，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又给大家预告过。那每周五的时候呢，也给大家做一些周五大家可以看的综艺的前瞻。 是， 比如上周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盘点过湖南卫视的《深入人心》，最近无论是豆瓣评分、 哎、 还是这个收听率，都是屡创新高。那么现在呢已经进行过半了，36位演唱成员从初次登台的时候便用非常不一样的年轻的声乐惊艳了观众，那么流程跟环节更深入更专业，也非常考验他们之间的一个默契度了。 现在呢又开始二重唱了啊，所以呢在本周五就今天晚上的8点钟，第六期深入人心呢将首次呈现三重唱唱的这个公演的舞台， 对， 还有不同声部的二重唱的公演，所以这对于演唱的成员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哈。 对，那其中呢阿云嘎和贾凡的搭档虽然是新鲜尝试，但他们俩也确实是实力都比较强的、所以这一次呢大家也都很关注，说哇感觉有点神仙打架的味道在了。 对，这次呢他们合唱的二重唱呢会演绎电影1942的主题曲生命的河， 好喜欢那首歌。 是，所以呢他们俩今天的晚上的演绎我觉得应该会受到很多关注。阿云嘎和贾凡能否最终稳定的发挥来证明自己的实力呢，我觉得我们非常期待的，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听不到这首歌曲，因为今天晚上才放。 我就知道你要皮一下他们两个会在今天晚上播出的深入人心，也就是晚上8点钟的时候为大家来现场演绎。不过我们现在听到的也是来自深入人心当中大家非常喜欢的另外的一位歌手，上次他的这个低音炮的声音出来、很多人都觉得哇耳朵怀孕了。 今天我们继续耳朵怀孕一下，让我们来听到的是王希以及阿云嘎带来的《往日时光》，来听听看。 내진짜거의산진수아다예약해저도멀어저도멀어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得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道车的歌唱，一名河旁温柔的夏夜，手风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模样，为了生活天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在今天晚上。 我们通常呢会用耳朵怀孕这样的形容啊来形容，说真的是太好听了，感觉耳朵就像做了按摩一样舒服。但小岛你的这个答案真的是让我笑出了声。 小岛说今天耳朵怀了个二胎。 是，上周的时候有播出过王心的演唱啊，那这次再来一首王心跟阿云卡的往日时光，说今天可以怀个二胎了。 是是是，不错不错啊。大家有一些美好的祝愿跟期待了哈。我们看时间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在结尾之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好不好啊。 是的，那今天12点26分将会迎来大雪节气，随着大雪的到来呢也标志着仲冬时节正式开始了。大家都知道哈，提到大雪可能这个挂历画上啊或者电视当中就会有一些充满诗情画意的，比如说像雾凇挂满枝，片片雪花飘等等等等。但今年呢雪花还没有如期的降临，不过大雪节气大家可以先准备顿饺子吃。 嗯，饺子还是令人期待的啊。哎，有点尤其这点蒜醋，哎呦， 行了好了、 那个、 可以了。 好了，当然呢这个此后天气会更加寒冷，气温更低，所以大家要多多活动一下自己的筋骨。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声入人心》以及中国音乐公告牌，但是在周末还是提醒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极客电音的第二期。 是的，我们也在周一的时候跟大家盘点一下本周热门综艺的一些情况。那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极客电音当中的一首歌曲， 来自于陶乐然带来的盖世爱。这首歌曲呢被尚雯婕评价为哇真的很高级，有一种欧洲人在听人声弱化处理。我觉得在周五的最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出这首歌曲，希望你能够有一个非常轻松而愉悦的好心情。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节目的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下周一我们再见了各位， 下周再见，周末愉快，拜拜各位。 You gotta kick your life. Oh, breathing, keep your life. Already kicking love. Oh, show some love. Oh, kicking love. Oh, show some love. Already kicking, kick your life. Oh, breathing, breathe your life. You know, gotta have to set it free, baby. I just gotta take it far away, hey, yeah. 总之说了也不对。就说开始爱在高度，却还是因为得不到还恼怒。我才是为了假装都不记得，但是对的装作会的还是没人快乐。Take your time, you know, gotta have to set it free, baby. I just gotta take it far away, hey, yeah. 总之说了也不对。Show some love. Oh.